是吴孝贤， 他是王思维， 我们是 即兴麻麻。 Hello， 大家是不是有三个一个 之类的？我只在乎我们的声音，现在是不是听起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各位听众，因为呢，刚刚我们大约弄了两个多小时， 什么？ 将近两个小时左右的来使用我们剧团的控台的一台什么呢？ 混音器， 混音器 Mixer 来录我们这次的 Podcast， 然后就希望可以给大家比较好的声音品质。 没错，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试着先就这样子，我们也没有在，因为我们现在 都已经搞两个小时， 对， 你还想怎样？ 我们先录录看，现在这样。如果你是我们长期的听众，虽然我们的每次两集之间都隔很久，可是如果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一次我们的声音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是我们之间的平衡，有需要做什么调整吗？任何你想到跟关于你听觉上面的你想要反应的，我们都很想知道，然后再来看看我们可以怎么跟我们这台 Mixer 一起合作，然后为你们创造最舒服的可以听的环境。 是的，非常完整的讲解。 Yes， 我只是确定我们现在有录到声音，这样我就觉得很安心了。 我看到上面一直有我们的音波出现、 okay， 我们有骑马的声音， 非常好、嗯、好，那我们今天要这个聊的主题 哦、oh， 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随时随地开始， Start anywhere。 是的，这个主题是这个灵感是源自于这个 Improv Wisdom 这本书、 嗯、是 就是派翠西亚 Patricia Mason 他就是写的那本 Improv Wisdom 的这本书 第四个练习。 是的，如果你还没有这本书的话赶快去找，勇气即兴有卖。 有卖，昨天我有学员告诉我 Momo 上面也有在卖、欸、 真的哦、 啊、 据我所知是他快绝版了啦，已经、 哦、对， 已经出了就是快十年了嘛，就是 这么久。 对啊哎，2011年之类的吧，2011年的时候， 2011年7月7号、 啊、 吴孝贤，因为那时候呢手刷出来的时候是我载着孝贤去载第一批书、 哦、对哦， 回来然后在车上我就送了孝贤，不是什么角色， 我送你吧、 yeah， 对，我就收到了孝贤送出，应该是你送出的第一本吧？ 当然了，我们才从出版社里面拿来热腾腾的新书。 而且你知道，没有，有个莫名的巧合，我们是因为孝贤有签名嘛，是2011年7月7号。我们今天的这个第四个练习是 page 77页。 哇， 好的，很抱歉，我就是注意这种小细节。 好的、 okay ， 好，总之， 哦、是快十年哎、欸。 对，快十年的这本书、嗯、现在基本上我所知道的、最后的一些库存都在勇气之星这里、 哦、然后我也去看塔册，上面也还 也有一些二手书， 也有二手书可以找到 的、嗯、好，总之这个我们为什么想要聊这个随时随地开始呢？ 完全就是因为身为有多重身份的我，一位即兴剧的工作者，然后一个在失控的妈妈、 嗯、 还有诸多诸多原因，我在其实真的我最忧郁的时候，有一天翻开这本书啊，我就是将这个练习里面的一句话整个写在一张扒开的纸上面，并且贴在我家的墙面上、 嗯、 让我可以开始一点什么，从混乱，从忧郁，从已经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一种困住的状态呢，然后开始有所行动。 到底是哪一句话？ 就是他的 第85页嘛，小姐， 85页，就是对啊，就是每一个起点都是同等的有效。这句话 是的，这个我也很有感。 Yeah， 你说。 哦，我要说是不是？我现在要开始讲了，我讲很多， 你要讲很多，我中间会随时插嘴。对啊，就是随时随地开始。 对啦，我觉得我就是一直以来也都觉得这一句话是真的是 在混乱的生活中是很有帮助，但我最近也是蛮有感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总之心情啊能量啊整个人的一个积极度常常会有在一个周期性的起伏，那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刚好在一个比较 low 的一个低点，就是对于做就是各种事情都是觉得、欸、动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你身体的状态是这样，但是其实你理性上你又觉得说其实有好几件事情 要进行， 对，代办这样子、对，所以你每次想到的时候都觉得、不知道从哪一个开始做、每一个都不想做、所以你就又一直想要拖延下去，但你又一直的同时的焦虑着、所以呢就是当你真的想要好、我现在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开始做一点什么的时候，这一句话的提醒就是每一个起点都是同等的有效、就真的是还蛮重要的一个提醒，一个刺激，一个动力，一个启动就对了、对啊， 我觉得特别有时候好像很多时候 我自己也会想要追求一个很完美的第一步、然后常常就觉得那不够完美，你就得要再好像要再花好多时间想、可是感觉那一步永远不会来临。 对啊，对，他这本书里面他举的作者举的例子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就是他举的就是帮一个朋友就是整理家里这件事情。 我觉得整理家里这件事情就是一件永远不会就是停止的一件事情。 我跟你讲，我就是真的很开心，我是在整个结婚生孩子之前就先看过这本书。我其实那一天 我记得我的把它写到纸上那一天，就是因为我想起了这个他的这段故事、因为现在他故事里面说的这个玛丽的身份刚好就是我当时的身份 啊、 然后还有我家的那种状况。 我补充一下，他说他这个朋友玛丽是一个即兴演员、也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他有两个小孩，所以他也是一个母亲。 对， 所以他的住处就是像一个灾难现场、 哇，他两个小孩才变灾难现场一个小 baby。 我们有一个小孩跟一个老公，就是差不多也是两个小孩， 半叫几个老公啊 跟两个小孩差不多意思 哦，哎，没有，我自己也是那个制造混乱的 是啦的 主谋之一。 对对对，我也有时候也是要负一点责任。 哦、我是，对对，我们，我要负很多责任。 所以他就说，他就是家里总是会有没洗的碗盘啊，满地的垃圾，满地的玩具啊、未完成的购物清单啊，没到的垃圾啊，待完成的日常家务啊。就是他，但是他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发现自己常常会跟自己的母亲做比较。Oh my god， 这我也好有感啊！对啊，因为我爸妈家超整齐，就是会一直维持这一个，随时家人不客人走进来都可以立刻开始宴客。不会说，哎、你今天要来啊？哎呦，我赶快整理一下我家那种感觉。我父母的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哎、那我可不可以讲，我有次去你家，跟你在你家的那个，算是不是交易厅，就是大门一进去那一厅，然后你父亲出门之前说的话吗？那时候吴爸爸，我在跟孝贤讲我们工作上的事情，就我去他家。然后他也穿了很接近睡衣的衣服，然后吴爸爸要去上班，吴爸爸出门之前就对吴小姐说：“去把你们房间收拾干净。”然后我是站起来跟吴爸爸说：“吴爸爸你好，再见。”然后他就瞪了一下吴小姐，就出去了。 这根本就是那个从小以来就是会一直不断循环被念的一个重点，这样、 重点是吴孝贤那时候，我就是一个协议里都留着礼貌两个字的人，然后吴孝贤接着就是在他父亲出去以后就跟我说：“哦，不用管他了，我爸就这样子。”然后就继续跟我讲， 啊、不然我怎么活下来的？ 真的， 你那时候站在我家的玄关，应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觉得我家应该算是蛮宽敞，就是 很宽敞。 那个在那个门口可以看到的地方宽敞，然后东西都放在就是该在的地方， 看不到 什么杂物， 看不到像你或是我这种人的痕迹。 对对 对，然后我的痕迹都在我的房间里。 对对对，有哎、你这样讲，我也记得有一次，那个我们家有客人要来啊，然后他们就说怎么办怎么办， 就马上客人就要来，然后我妈说一句话，嗯，赶快去把王思伟房间门关起来就好了。印象好深刻、喔 okay. 所以你的家里的公共区域也就是算是还蛮整洁的是不是、 嗯、如果以我就是长大以后跟我继父妈妈我们的小家庭啊、嗯哦、我继父超棒的、哦、他就是一个好可以总是把家里地板弄得好干净、嗯、然后擦窗户、嗯、会一起整理做很多很多家事 的,、嗯、的先生这样、嗯对对对， 所以对啊，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都也一样，像他书上写的这种，就是会跟自己的母亲做比较，来会觉得说自己的环境的混乱是永远无法跟母亲一样好的这种心理压力，这样。嗯、所以你不知道，当你想要整理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从何开始、啊。 对，我真的这样，我又忍不住要讲， 嗯、请说，请说， 就是当天。 当天 就是我妈说赶快把王思伟房间门关起来之后、哦、对不对、哦、我告诉你就是有没礼貌的客人他就去开每个房间门、欸、你知道吗后来他要去开我房间门的时候我就走在后面要阻止他结果他打开门以后他打开门以后他说一句什么话吗哦这是储藏室然后就把他关起来好过分哦真是什么东西啊这没礼貌的阿姨 天哪好的 好的、 okay、 就这样子 对、嗯、但是现在 我就把我 现在是已经离开了那个 一个创 那个那个小家跟父母之间的那个小家庭的那个小房子现在来到了自己的房子 对对对对对、 的这个状态 我再讲完以后我就恢复了一点平静但是我不知道你像我是不整理就不整理一整理起来我就因为我就是属于比较极端那种、嗯、我就是要很有组织然后一切很清楚、嗯、一尘不染、嗯、然后这一切好像都是为了让我可以再吞就是再把它弄脏弄乱 我偶尔也会这样但我也是自己会觉得说、嗯、好像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每次搞到要开始这件事情压力那么大对，你就觉得说、哦、啊，我不开始还好，但一开始我就、哦、天哪，我就你知道，我就觉得眼睛的那个敏感度打开，觉得哎、欸，这里也好脏，那里也好乱，这里也要整理、嗯、啊。我现在整理了这里，那里呢的那种感觉。但是平常真的是摆烂的时候，就是彻底的一起摆烂。 哎、欸，你这样有让我想到一件，就是从这边岔出去的。我要等一下讲，现在 你就岔吧，你就是专门来岔的。 这就让我想到。你刚刚说就是可能因为也很想要有那种把它既然要做就做到最好的追求嘛、嗯、可是现在有了妈妈这个身份啊还有你家里随时我觉得就是随时都有好多事情在发生了已经不可能像当时你有机会把它整理成怎么样、嗯、因为很可能你才扫完游戏柜推回去之后、嗯、下一秒就全部被翻到地板上 对啊對而且小小孩会很想所谓的帮忙、啊、你知道吗如果你把吸尘器拿出来之后像我女儿她就会在旁边抢着你那一根吸尘器想要一起吸一下我要帮忙我要帮忙、哦这样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做什么事情 有米宝也会想要扫地还有一件事是我觉得另外要岔出这件事就我觉得一定要整理因为他有一天对着我们很乱的家我们就说我们该整理了他就说不会啊我觉得好干净 你是害怕他对于 到底把小孩 干净的这两个字的定义造成了扭曲 对害成了什么样子但我刚刚说的是就是你刚刚说可能就是因为有那种完美的追求、嗯、所以就更难开始、嗯、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有一种新的我觉得调整但是也在适应这种调整、嗯、就是你要知道有些事情你就是只能分很多段做 对 或是阶段性的做今天可能你做到一个可以的状态就 OK 因为你实在没有再有更多时间体力心情种 时间真的好重要对啊我现在的话也会真的有时候会稍微放过自己啊就比如说我整理了客厅、嗯、然后我转头看餐厅也觉得好那个但是我现在真的没体力也没时间或者我现在有别的事情就是如果再转头去做那件事的话又会拖延到别的现在在这个清单上面比较时间紧迫的事情、嗯嗯、就只好先放过自己、嗯、对然后说我房间整理干净了然后就是但是其实它还是有某些区域还没有完全 被整理好，但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坐下来做一些电脑上的事情了，我就就放过自己，先坐下来做一点事情再说，这样子，就是有时候真的要放过自己，这样，对，但是对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开始这件事情上， 开始 就是从 任何一处开始， 对， 从任何一处开始， 因为我们再回到他刚刚那个故事啊，他就是说。他就是会那个玛丽，他就是会哀嚎说：“我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对啊，他就是说，就是在那种越积越高的混乱之中，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对，然后呢，所以这个作者 Patricia 他就是自愿的来到他自己家。而且他还讲说他来到对方的家就是符合了他自己这本书的第三 个 练 习，只要现身， 对，只要现身。 这我也还蛮常在大家第一次 踏入工作坊的时候给大家这个肯定，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 你出现， 你出现在这儿， 对啊，所以他说他是在那个工作坊里面跟这个玛丽谈话的时候，他获得一个灵感，想要用一个很他所谓很平庸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就是不是不用很特别的方式。他就说他去他家，就是呢到他家以后呢，那个玛丽就是给他看说，你看我家就是很糟吧，你看超恐怖的。然后呢他就说在他就是走过一个走廊要进到他的厨房的时候， Patricia 他就开始动手的捡起了地上的玩具，开始把它放进一个游戏区里面了。然后他一边在那个玛丽一边在给他展示说，你看我家到底有多乱多乱多乱的东西。 他还在那边挣扎痛苦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 Patricia 已经开始， 他已经开始了。他就一边开始，他就说，你只要看看四周，从你觉得比较明显的开始。然后他就开始把这个黏黏的早餐麦片碗放进洗碗机啊，然后这时候玛丽也开始加入了，他开始捡起就是报纸啊，把东西丢进垃圾桶啊，把牛奶盒放进冰箱啊，就在一起 继续交谈。 对，交谈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整理了一些东西，他们说不到20分钟，这个厨房已经 under control 了， 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吗？还是说就是 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懂他这个意思，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抽象的形容， 对， 但是其实就是代表你这个厨房已经开始动了， 对，而且没那么失控了， 是，对 对，就是从那刚刚就是你知道这是零跟一之间的差别啊，刚刚是都没动，就所有东西都这样子摊在那边，现在是已经开始动了，他可能会继续动下去这样子，对啊。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又转移到客厅，从任何一个最明显的东西开始拿起来整理。然后他说在他们一起聚在一起的这一个小时之后，大部分的家事都已经完成 哇。 但我必须讲，就是有一个人跟你一起做这件事 很 重要， 还有是什么样的人， 对， 如果来一直说那这个不就是随手放好就好了吗？ 没错， 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弄好？这怎么教小孩？不不不，要这样，我还宁可不要这个帮忙。 没错，或者是你一边弄，但是呢，别人他在同样在那个空间里面，他想做别的事情。 您说的是您先生吗？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我后来有个发现很有趣，就是我们其实会各自在。我们有办法一个人的时候才有办法有效率的做一些家事，就是我可能是在他跟我老公跟我小孩都不在家的时候，我可以咻咻咻咻咻做一些家事， 哦，我也是，欸， 但是他可能是可以在我要么就是我们不在，或者是我们两个在睡觉的时候，我就会耳朵突然听到他那边，忽然开始做一点什么。可是如果是我们两个都是醒的状态，我想开始做一点什么，然后我随口叫他的话，他就会不爽， 因为那时候他可能在别的节奏，或者 他就需要休息，他那时候需要放空， 或者是我在那边琵琶在那边打电脑的时候，他走过来冷冷的说， 你有没有衣服要洗？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超不爽， 真的，因为你就在专注眼前的 工作，他就觉得你不能花几分钟时间站起来把你要洗的衣服捡一捡， 那这就是打断了、啊。 没错，我就说你当我不在这里，就是一个在家工作者的一个哀嚎，你知道吗？我就在家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很希望别人就当你的家人当做你不在那边，你就说，哎、欸，如果你现在我是在外面办公室。做事情，你回家想要洗衣服的时候，你会打电话问我说：“哎、欸，你衣服什么要洗吗？可不可以当做我就是不在这，我只是刚好我这个工作地点在家里，不好意思又抱怨到别的地方去。” 对，没关系，因为我也超有同感。就像我在那边备课的时候，我会请我妈妈来帮我，就去接小朋友下课嘛。然后我就跟她来，她会提早到说：“现在有在录吗？” 有。 然后没有，因为刚刚我们的画面。跳出去了一下，所以我们再确认一下，我们有继续在录。OK， 看起来是有在进行的。嗯，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跟你讲，现在我就是在备课，然后我会戴着耳机听我要听的东西。”这样，她就说：“好。”然后时不时我妈就问我说：“哎、欸，你那个、啊、晚餐要吃什么？”我说：“好，你先想一下。我妈，我在备课。”好。 这 哎呀， 超懂的 这玩具哈，你们再这样弄全家哦，你们真的是，你上次不就踩到脚流血吗？对对对，好，有他不好，是我的问题，是我好妈，我在备课，但是到第三次的时候，我真的妈就是差不多是这样， 没错，这我多年来都有这种心情，我之前还没有结婚，还跟父母住的时候，就是这个部分就超痛苦的，真的就是那个节奏真的很不一样，他们就会。忍不住很想跟你讲话， 真的。然后还有一个，我刚好有想到，就是说，因为你看现在的作者来玛丽家，他们有一起的共同目标嘛、嗯，对，就是要一起来让这个房子可能找到某种秩序。那我其实大部分也喜欢一个人，但是、最近有几次 work 是因为。比方也跟我先生讲好，我们比方礼拜天的什么时间不用久，只要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嗯，我们就是要一起做什么，嗯，就是我们都一起是在 ready 要做什么的状态、嗯，然后他就会带着小孩去整理客厅那些地方，那我就可以安静的弄餐桌，其实只弄餐桌，他们弄整个客厅，就他们客厅可能已经有秩序，我的餐桌才分好几个类，可是我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就是这么慢啊，嗯、对，可是就是如。有我们有一起共同的目标，在那个空间进行同一件事情的话，也是 work 的那时候， 是 对 的，没错，这我超级同意、嗯，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伙伴， 对， 跟你有同样的一个节奏，或者是就像他刚刚说的，就是一起知道从只要从明显处开始就好，嗯，对于他从那个点。去拿起那样东西要放到哪里不会有意见，这样不会有另外一个跟对方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这个超重要。他这书上就说，当你不知道可以从何开始时，从最明显之处开始，所以这是没有标准答案。什么叫做最明显之处啊、嗯、就是 你 觉 得 对，我觉得的最明显之处就算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我们其实只是需要一个起点而已。 一个起点，对。 他说，就是当你已经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了新的、更实际的看法。哦，你就是面对问题，第78页。你面对问题，你身处在问题之中，而不是在安全的边缘上。就是你等于是你把自己就放到那个问题里面、嗯、而不是一直在真的、啊、我们还没开始整理之前都是在那个安全的边边在看着那个混乱这样、嗯、但我们不想跳进去、嗯嗯、 或者说就在外面 对, 對 啊是的、嗯、他觉得说这个法则是可以解放我们随时可以进到任何的梦想或是进到任何 令 就是本人令本来是会令人畏惧的一个工作过程这样。嗯 嗯, 嗯, 嗯，这个部分如果讲到就是真的实际上演即兴剧的话，就是他这边有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哦、他就举就是他很喜欢我也非常喜欢的 一个，我们都很喜欢 对的一个旧金山的一个三位男子所组成的一个， 您帮他们的中文翻译是三合一， 是的 3 for all 嘛、yes. 就是这个即兴演员的一个团体这样子。 然后他们的每一次要建议就是他们会很快速的在观众的各种声音中接住一个字或一句话、 嗯、 然后就立刻就开始就是一幕戏这样、嗯、所以他们不会是听了好几个之后去做一个决定，就他可能比如说他在就是站上舞台可能也还没有就是说站得好好，他可能一边在走着他就对着观众席可能就问说什么样的一句话你对亲人说会觉得很难启齿之类的，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嗯、 啊，搞不好这个观众就会就是同时喊什么再见，或者是我恨你，还是什么你该走了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可能就是听到一个最明显就是他们的节奏好像都是立刻接受、 嗯、 在那一阵混乱之中可能只有一个声音，可能有好几个声音，但是他就是会选那个、嗯、在他当下第一个最明显听到那个建议这样子、 嗯嗯、 可能是再见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立刻的开始、 嗯、 所以他们的那个原则就是他说了，每一个出发点都是同等的有效，所以呢他们就是从那一刻就从那个中间就所在之处就开始了、嗯、不会做任何的选择啊思考啊，就是这个在即兴剧的那个舞台上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原则。 嗯 嗯，好的，我们现在就是看着他这边有提出一个就是可以给大家在生活中可能可以去就是试试看的，就是这本书 任何一处从、嗯、任一处开始， 没错， 他说指出一个需要被执行的计划或工作、当你放下这本书时随着你的第一个想法并且开始行动，做你最先想到的那件事，然后继续一件出现的事。 对啊，我觉得对我自己的那个挑战是，就是连好像要开始做事这一件事情，都会想说，欸，我要先来想一想，我现在做 怎么开始？ 对，就是怎么开始，或是现在最好的先后顺序是什么，嗯，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所以光是因为这样子就会一直迟无法开始这样， 帮怎么开始再设定一个计划 对对对， 这个计划又要想要怎么开始这个开始的计划，就 而且我还要对我还要为这个计划怎么开始这件事情找一个时间好好的思考。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的困难就是你常常很少可以有一个真的脑筋非常可以很清静的去思路清楚的去思考一个事情，因为常常你真正想思考的时候你的小孩就在那边冲过来在你的身边， 嗯， 在那边就是问你问题啊，或者想要跟你在一起啊讨抱抱啊什么之类， 嗯， 你就会很难有那个思路清楚的时候， 嗯， 所以反而是真的在生活中有一些时候是你真的放弃要去这样子计划了，你真的就是从你现在 手中可以拿起的一样东西开始，就是你刚好抽到一个卫生纸，然后看到这个浴室的这个角落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污垢，你就去稍微擦一下它。 你做的就是我前天做的事情真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之前就是有些时候你就是会看着那堆污垢就想说好，等我有空我再 来，要找一天好好的把它弄干净。但是那一天真的可能都不会来， 都不会来。我每天刷牙的时候就看着那个污垢，然后就会觉得说好恶，我怎么这个我的浴室怎么这么的不干净？但我就不想要拿起一个东西去擦它， 嗯， 就是会有这种迷思啦， 嗯嗯。 对啊，我觉得时不时的要去用这一句话去提醒自己，我觉得还蛮重要。因为你看，我这本书也已经翻了快十年了， 嗯， 然后这个概念已经知道那么久了， 嗯， 它有对我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你有时候真的还是会又掉回去那个迷思里面， 嗯嗯嗯， 就是这个是需要，对啊，需要一直 一再练习的吧， 对，重复的练习，重复的提醒自己，我觉得这个 还蛮不是那种说当你知道之后就会能够一直不断的贯彻，不知道这可能是一个人性里面的一个弱点还怎样。 弱点可能 就是一个特质吧，就是一个 是。你是说有些人不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 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会这样子。对，然后我 期待看看有没有人跟我们分享他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你刚刚讲到这样，就是你刚刚说就是比方抽卫生纸擦一下嘛，对不对？今天不可能就是这么的干净。我想到这个书里面的另外一个分享，但是我现在不确定他在哪里，是一位诗人。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什么？ 没有，他就是让自己每天要在固定的时间写诗。 哦， 对。 Okay， 然后有时候可能写不到他很满意的，可是他就是还是写。然后他就写，那就他就调整他的标准。我有点忘记在哪里。 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创作的习惯之类的吗？ 那真的我也想到，就是不要忽视那种一点点的力量。对，因为如果真的讲家里的脏乱，我们今天会不会很像一个断舍离还是一个清洁公司的？ 我想我们没有到那么的那么的专业。 是的，是的，但是就是它也是一天一天慢慢累积的嘛。对，所以如果你要让它不见或是变干净，我觉得一天 一点点也是一点点也是好的，就是一点点是你也是可以这么做的。对 对啊。 也是一个选择。 没错，是一个选择。但是就是可能你就是会觉得说好像开始之后万一没有办法贯彻继续把它全部清到完的话就是该怎么办之类的。就是 我现在忽然想到了一个点，就是除了随时随地开始之外，可能也要有一个概念，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停下来。 对啊，跟还有我觉得是被打断，然后或者是 我们真的是被打断很大。 对啊，被打断不用说 当妈妈以后， 对，你我们不要全部都收到小孩身上。你看现在有 LINE， 我们想到什么工作 也是 也可能被彼此打断啊，就好多东西好多东西。我昨天应该就打断你1000次吧。 是没错，可是我觉得其他的一些东西有时候你可以在那个当下选择你要不要被打断。即便他那个跑进来或者你不要开通知，你是不会被打断。可是我必须讲，就是小孩子你就是很难你很难就是把他当空气，就觉得这样子他可能会有创伤之类。对啊，你就是觉得当妈妈以后被打断的这个部分，就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在生活中会增加很多很多。我忽然想到那个陈 飞口， 我们的老朋友，他是不是有写过一个贴文，很好笑， 被打断的艺术吗？是不是 之类的？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说他说当妈妈以后，他可能一个短短的一部影片，可能5分钟影片，他可能要分很多天。哦，好像是2分钟的影片，可能要分5天才可以看完。因为他播放了之后被打断，他就按暂停，然后就放在那边，可能又过了什么样的空档，再把它播了继续看。又被打断之类的，就觉得哦，好，那时候觉得好心有戚戚焉。就他更厉害，他是有2个小孩，而且都是自己带， 啊， 就是都没送去上学。 他也不用早当妈妈。 对啊，對，我就觉得哦，我现在的那个感觉就是，除了要可以随时随地开始之外，我们好像也要必须要接受，就是可以随时随地被打断。或许如果有这种心情，或许开始这件事情就又不会那么困难。对不对？就是刚刚讲那个擦那污垢嘛，就是想说一擦下去是不是等一下要连那个厕所的这里那里什么都要一起刷一刷， 那就累了。 如果可以就是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就擦这个点就好了， 没错， 如果没有办法再继续擦下去的话，我可以随时被打断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愿意再拿起来就是开始。在那个当下就开始擦它这样子。对，我这 是 我刚刚现在出现的一个新体。 对，或是擦完你就也完成一个 mission 了，其实你就做到啦。对，你也就完成了。 没错。 对 对。 如果是顺着他这本书的这一篇现在再继续看下去的话，他后面也有提到了，就是他觉得这个概念，这个随时随地开始的这个概念的相较于就是他在演说这件事情上面的影响。然后我觉得演说这件事情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不是会跟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作家，所以他可能比较有机会演说。但是我觉得他上面写的概念的延伸还蛮适合任何，像是如果你是那个要去讲任何的，就是跟其他人去讲一些话，像我们那个平常教课啊，就是教课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即兴剧我们的开场，或是最后结尾的时候会有一些稿子啊，或者是就是像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录制 podcast 这件事情，其实都是你在表达嘛，就是任何时候的表达。还有就是其实很多人在工作上面会需要presentation 就是报告啊，不管是说内部的跟老板的一些报告， 其实在学校也有好多这样的机会。 对啊对啊，上学的一些报告啊，我觉得大家都符合他现在要聊的那个跟演说相关的东西。他觉得说应该是那个即兴的那个原则是帮助我们说是找到目标，而不是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稿子照本宣科，就是演说这件事情啊，在什么81页啊？你找不到的时候就直接问我就好，不用客气。 我要跟你说，不用跟我报页数。 哦， 可以，OK，就报吧。 是的呢，对啊，因为他聊的就是说。他之前在那个当大学里面当教授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商学院的教授听到他教的课程是即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那个大学教授的评语很好笑，他说对我来说即兴似乎是一个问题而非解决之道。他觉得是即兴是创造混乱，他说就是创造问题而不是创造解决之道这样子。他说他现在所面对到的那些大学生呢，都只想用鲁莽冒失来取代花时间准备他们的言论。所以呢，他告诉他的学生，你必须有讲稿。就是像是面试啊报告的话，就是有讲稿是很重要，不能用闲聊的方式去面对。 哇。 所以我觉得他是对即兴，就是他遇到的这个教授商学院教授，可能对即兴有一些算 误解 嘛。对对对，他觉得说好像即兴就是只是创造混乱而已这样子。所以他这里面有讲说他觉得这个人他不是真的很了解即兴是什么， 他所指的即兴是 什么。对。所以他说即兴是帮助我们融入当下的情境，及时回应每个问题，而不是要让你冒失跟鲁莽这样子。他就会，我在猜他可能那个商学院教授也遇到很多不负责任的一些大学生吧，就是会用就没准备，但是可能会找很多理由借口之类。但是我想这确实不是即兴要带给大家，就是说不负责任。我们通常在带那个即兴剧里面一些重要的概念的， 不能把他们这些行为定义成即兴、啊。 哎，对，那个不负责任就是不负责任。 对对 对，对，所以它里面讲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在有剧本的状况下，你可能会产生的问题是，你会就是在一个你想要背那个剧本，但是有可能又背不起来，背不熟，或当下发生了剧本以外的一些状况，你想要应变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即兴的能力的话，那个当下你可能就会支支吾吾啊，你会就是忘记了这个确切的字句。他的这个形容很有趣，他说这是一个双重盲目。 但我觉得你刚刚的 那样口语化讲得很好、欸、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在这边说双重盲目，可能很难直接被懂的、但是你刚刚把一些很可能就算你准备了，但是在到了现场你可能因为会忘记，还有现场有些临时的状况，你如何应变这些东西，你这样说出来我就觉得更清楚好懂。 我觉得他双重盲目的意思就是说、你忘了你的剧本，这是第一个盲目、 对， 但如果你又没有即兴的能力、你不知道怎么应变的话，这、就是第二层的盲目，就是双重盲目、对啊，所以就是他会觉得这是有剧本的状况中会有的问题，你就是会 有剧本而且没有即兴的话， 对，没有即兴能力 的话， 这样子。 对， 对啊，所以他是用这个观点去讲即兴这件事情对于演说这件事 的一个价值就对了。对啊，他这边还有一句话，即兴是在混乱中创造出条理。对啊，这句话你 很同意啊，即兴是在混乱中创造出条理。先不用说我们真的在演出故事的时候，光是前面如果来现场看过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前面跟后面的确都有一段讲稿嘛、的部分。如果我们你要求本剧团的演员都要一字不漏照稿的话，我想我们好多人都是无法站上舞台的。可是如果我们都是用就是目标，我们清楚现在我们是要让观众知道什么，要对他们说什么，以及说他们可以听得懂的话，并且对着他们说，那我们就可以把原来准备的讲稿上面要表达的东西，用我们自己的话说给我们要希望他可以听的对象。对， 没错。所以他这边有分享，就是说，你即兴的去进行一个演说，他的可贵之处是在于他的即时性跟真诚度。对，就是大家可能都有听过那种他这边形容的所谓罐头演讲。就是可能就是演讲的人都是一直在看稿、或者说一直在念他 PPT 上面的字、对，就是 很那就看 那个 PowerPoint 就好了。 对对对，就是那样子的演讲真的会讲者跟听众之间是没有真正的连接的、就是只是把讲者他原本先准备好的内容在那一刻由他亲身的去把他照本宣科的传达给、当场的这些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讲那个即时性跟真诚度、常常其实才是很多在演讲场合大家真正享受的东西， 会动人的地方。 对啊，那天我们去中原大学的时候 演出，我们是去演即兴剧，但是有一个学生在那个蓝色小纸条上面居然写说这是我什么听过最好的演讲。但 我大概乍看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写错了、但是我后来可能有点能够理解，因为我们那一场演出是通识中心办的一个活动嘛、所以可能平常通识中心有办很多的活动，可能其中有包括了演讲、然后大家可能对于去参加通识中心办的这些活动的既定的印象，就是我就要进到一个礼堂里面跟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可能通常都会听一个演讲、那我在相信有些学生可能进来的时候也搞不太清楚自己到底要来听什么看什么。看完之后，所以他就留下了这样子的回馈说、这是我听过最好的一场演讲、 而且其实后面也有我们的 QA、 哦、 我觉得那天我们的 QA 也都很当下、当天。对， QA 真的其实每次都很当下， 很当下，然后很还有那天我们大家的状况都是很可以又很愿意回答、对，有我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回答，我们办 QA 当然就是很愿意回答，但真的因为我们也身为一个人，有时候演完的那个累，还有可能还会我们还会在前面的故事啊刚刚的发生里面 留在那边一部分。对，所以对我是说那天就是现在回头回想，以及我们也有放了一支小小的影片、是不是还会有下集，因为我们有放了中原的到中原演出后的 QA 在 YouTube 上面， 没错， 就觉得大家 大家的回应听起来，我自己都觉得很好，很好看，很好听。 嗯，是啊，所以他就是继续讲一下那 Patricia， 他提到就是说当你准备一个演讲的话，他会比较建议不是去准备讲稿，而是去准备你的目标。 嗯， 他的目标就是所谓问自己问题的意思啊。他这边有举几个例子，就譬如说他如果今天的一个演讲，他是去福伦社里面去介绍，欸，他是怎么交集兴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他的一个目标可能是给自己的笔记，就是谁邀请我来， 嗯， 我该感谢谁，嗯，谁介绍我认识了即兴剧，在什么时候，然后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即兴剧，还有为什么即兴剧在史丹佛大学特别的有用等等等，他会给自己这些问题。 嗯， 就是这个我也好有感，哦， 嗯， 因为我自己是，我其实在一开始有在所谓教即兴剧之后啊，时不时就会有一些单位是来邀演讲，嗯，然后我还蛮害怕演讲的，因为我自己对演讲的印象也很差，我从小听演讲就是很想睡觉的，嗯，所以我想说我怎么可能去演讲，而且常常演讲都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嗯，就一个人在那边讲， 嗯， 所以我后来也是发现说，欸，如果我是真的是问自己问题，然后我去回答问题的话， 嗯， 这种演讲我比较讲得下去，嗯，甚至是我有时候会希望说我可能只要讲一点点东西，然后后面的时间都给大家问问题， 嗯， 如果现场的人问问题我来回答的话，我就会比较讲得下去， 嗯， 我觉得好困难，如果我要自己从头到尾准备一个两小时的一个演讲，我自己都会觉得我怀疑会有观众想要听那样的内容吗？对啊，我就觉得如果是， 你有想要 试试看吗？我不太想。其实最近讲到说，最近有一个单位也是邀请演讲，那个 email 也是被我闲置在那个我的收件夹，我还在挣扎我要怎么回的。 哦， 就是我对于演讲这件事情，真的就是觉得我好喜欢跟就是任何人就是交流，如果他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 嗯， 跟即兴剧有关的主题，但是如果真的是所谓演讲形式，就是要我一个人准备好很足够这样的内容， 嗯， 去这样讲两个小时的话，我就会觉得兴趣缺缺， 嗯， 我对互动真的比较有兴趣， 嗯， 所以后来我有接的一些演讲都是我直接跟主办单位说我要进行的是互动式的演讲， 互动的讲座， 对，互动的讲座，嗯，也就是说我过程中一定也会带一些小练习， 嗯， 即便那个观众的那个座位是阶梯式的啊，是这种一个一个的座位，不太适合起来这边做一些剧场活动，我们也会做一些小练习，让他们可以就是原地在那样子的座位就可以进行的， 嗯， 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我才觉得我可以真正把即兴剧可以介绍给就是那些在下面听的人，无论他原本对即兴剧有兴趣或是没兴趣， 嗯， 对啊，就是如果真的从头到尾用讲的去讲什么是即兴剧，我觉得好难哦，喔，我自己都觉得 我很难做到， 而且即兴剧就是一个合作的艺术，同时他需要在体验当中去理解嘛，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在边听你说然后又有机会可以操作一下的话， 嗯， 我不确定可不可以被听得懂。 对啊， 嗯， 没错，所以扯到演讲，嗯，这个 问问题， 问问题， 用问问题，用目标。 对，所以后来我像是我们剧团的那些演出前的一些讲稿， 嗯， 后来我也都是尽量是告诉演员说，我会把那个标题抓出来，就比如说一开始要讲什么是即兴剧，然后大家现在怎么跟我们合作，还是说怎么进行，这个暖身要怎么进行，然后就是请演员用这样子的主题当做一个目标去讲出对观众的一些稿子，这样子， 嗯， 是的， 嗯， 然后他这个这一篇的最后他有几个重点的整理， 嗯哼， 看看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刚刚有漏掉的。第一个是 每一个起点都是同等的有效， 是的，这我们刚刚有聊过了一下。 然后从看起来明显的地方开始，我们刚刚有聊过。 很重要是从你看起来， 对， 就是你觉得明显就不需要有一个标准，什么才叫明显这样子。 然后只要开始进入过程，任何的工作看起来都比较简单了。 这真的是这样， 就是要先行动。 对，这个我忍不住也想讲说，每次要进入工作的时候都会觉得要怎么讲，就像引擎启动然后会需要一个暖机，然后它才后面才会 越跑越顺的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当了妈妈之后因为时间就变得更零碎，有时候真的就是觉得啊，我现在好想就是开始坐下来做某一些事情，但是可能你才在那个暖机的时候，你就又被打断，这样就是很难有那种进入过程。不知道是不是要练习让自己那个进入的那个速度再更加快一点，然后让对啊，才能够像他说的，真的进入过程，然后让那个工作比较简单，就是、 或是可能我现在想到可能。可能连进入的这个过程 都不用， 没对，或是他就是要被阶段性的完成啊？ 哦，进入的过程要阶段性完成， 对对对， 什么意思？ 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他也是要被切很多段，然后你等一下再把它、 哦、你说我刚刚才暖到哪里哪里， 对， 然后 再回来就再从那边，然后可能也是需要退一点点，哦、然后再开始。 你这样讲的话，我自己有一种。有一点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那种当了妈妈之后开始的一些求生方式。 这真的是求生哎、欸， 真的、啊、 不然就是很崩溃啊！ 因为我以前比较不会这样，但我现在会这样，就是说，如果我在某一天的晚上，我已经觉得我大概体力已经快要用尽了，我大概没有办法，真的就是好好的坐下来在电脑前面开始。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的工作、或者说小孩现在就是要睡觉，我必须要去陪他的话，我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把我很想做的那一件事情的档案给打开、对，先开始那个档案，然后我就觉得说等下一次不管是明天早上还是等一下他睡了之后，我看可不可以爬起来做一点什么的话，至少这个档案已经打开了，这就可能有点像你刚刚说的，连开始的这个过程都可以被拆成很多段、 有欸，我要对我要备课要写，也是先就是先打开一个 Word 档，然后、有时候就是写了三个字，你就再看到这三个字可能是隔天，对， 是的， 对对对，但是呀，我说的就是前面。对，前面也可能要分很多段这样。对， 对，我要讲就是讲。 当你公开演说时，不用稿子，不要用稿子，写下问题并且回答他们。这有我们刚刚有聊了一下这个部分，这样。 然后接下来是对你的观众说话，不要发表演讲。 我现在忽然觉得。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好像演员们都还算蛮享受 Q&A 时间这件事情嘛，是不是？就是你们是不是很喜欢被观众问问题？ 如果以我最经常 Q&A 就是在中原嘛，蛮喜欢的。 之前也有吧，之前 没有啊，就是我最近，因为我好像很久没参加 Q&A， 我最近的一场。下半年 度，我觉得不知道，我都觉得好像大家每次要 QA 的时候都还蛮兴致勃勃的，就是不会看到有谁说啊，听到 QA 的时候觉得很痛苦。 而且有时候观众的问题也会让你去思考到，就是让你去想到一些你没有想过的东西。对，那可能是你已知，但是到底要怎么？ Excuse me， 你还好吗？对，就是有些你知道的东西，其实你可能没有机会表达，或是还不知道怎么去说出来。那当有观众问到的时候，你有机会去 至少你有机会去说说看，嗯，对，就可以说出来，哦，对，然后还有一些，你知道，就是一些生命的形状的那些形状的空间，你可能没机会探索到， 对啊， 对，他问到了，刚好你也可以去探索那一块， 就有时候观众真的会问很有趣的问题， 很有 甚至是，嗯，就是跟那一天的演出很有关的，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哦，因为一般。通常最常被问的可能是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嗯，就是说，你们怎么练习的，啊，怎么训练，你们是怎么成为即兴演员，这些所谓一般性的问题，嗯，但是最近也有就是一些观众问的就是很关于今天这一场演出的，嗯，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刚拿起问题的时候会觉得哦，这是演员会觉得有点尖锐啊，比如说刚刚欸，那出戏有没有哪里你们觉得就是快要演不下去了，或者是一些就是他可能很确切说刚刚某一个角色 哪里吐槽啊， 对，跟某一个角色之间那个怎么没有发展下去还是什么之类，就是很确切的去问那些问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欸，嗯，对啊，就是觉得听大家这样子这么当下的在演出一结束的时候就去回答这个问题，嗯，我自己觉得还蛮过瘾的，嗯嗯，对啊， 而且有时候搞不好有一些是在台上就也没有，比方如果没有机会走下去可能有很多原因嘛，嗯，或是有发生了什么状况，但是很可能我们有处理但是或是没有处理或是只能处理到什么程度，嗯，这个东西如果有被问到我们刚好也可以在说的时候把当时的发生的一些我们就是里面我们演员里面怎么跑那个过程可以分享给观众，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真的真的，嗯，就是立刻来个大解密，或者是 而且搞不好说完我们回去比较不会尖叫，身为演员的我们， 欸，真的耶， 以前 如果每一次演完都可以跟观众解释刚刚为什么这样演， 不知道观众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就是放我走已经看完我要走 这还蛮有趣的， 听我们说嘛，刚刚啊是因为这个那个 这还蛮有趣的， 就要看50分钟到70分钟的演出，要听90分钟的解释 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嗯，这个以后可以考虑这件事情，啊，好 anyway 总之这是从刚刚讲说公开演说不用稿子，写下问题并且回答他，还有跟你的观众说话，不要发表演讲，我觉得这个对啊，就是这很有感，就是可以往下延伸到刚刚提到的那些这样，嗯，再来下一个是 相信你的心， 天哪，这句话根本就是在这整本书里面都必须要一直不断的被强调， 对对对， 但是真的就是有时候你就会对啊，你会动摇这样子，你会没有 办法，或是一生都在动摇 对对对对对，你没有办法那么相信自己的心，嗯，所以 搞不好伙伴都比你还相信你自己耶， 会啊， 哦，我觉得我也，啊，对，很常受到这种支持，这样 真的就是我觉得他应该要讲说特别针对这一个主题随时随地开始，嗯，因为连那种欸，什么时候开始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对错的那个挣扎在当下，其实有时候明明就是你自己的事，嗯，就可能我们刚刚在讲家事还什么，这根本谁能跑出来说， 啊， 你这样错？ 但是我觉得在我不知道你，可是生活当中现在常常，就算那个空间只有我们一个人，嗯，我们还是会忍不住感觉像有隐形观众，或是有个无形的裁判，嗯，所以你就会 对你那个 无形的裁判都在我们的脑中， 对，啊， 我们的心中。 相信你的心，要让你的心随着心跳，就是比你那个。就是在那边评价你的声音，再往前站一步。 我现在忽然冒出一个那个我这几个月来常常有的画面，就是好不容易把小孩送进了学校，然后回到了家里，面对一个就是空无一人的家，就耶，然后接下来会有好几个小时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然之间你不知道该从哪一样事情开始做，你知道吗？就想，嗯，我现在其实脑袋最想做的是坐到电脑前面去处理一件事情，嗯，但是，欸，肚子这时候有点饿了， 肚子现在想吃一点东西，然后或者说另外一方面觉得说是不是该去健身房了呢，或者说哎，刚刚有某一个讯息，可能又是哪一件琐事，就是是不是要先处理一下呢？嗯、还是说哎？昨天睡前有想到想买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先去购物网站把它给下单一下？ 你现在让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一个你知道有时候你到一个路口啊，就是会有指向这边是要去哪，这边是要去哪，这边是要去哪，这边是要去哪，就有同时有超多方向。其实，然后如果以你刚刚的状况，就是每一个指标的地方你都想去， 對、啊、 你的身体都有一部分有需要，那现在到底要去哪里？ 真的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光是这样、嗯、不用实体的，刚刚讲说实体的收拾家里这样、嗯、搞不好这个时候我搞不好在有这些念头说我家里、欸、很干净但是我脑中有这么多样东西、嗯、等着我去捡起来哪一样，然后有时候就会有一种沮丧，觉得说等我先把一些就是现在此刻我第一个动机去做的一些事情做完之后，就时间有过了好多了就是我可能那脑袋当时理性觉得最想做的事情还是没有做这样、嗯、就是之类的，或者说对啊，就是会有这种你真的没有办法顾全所有你想做的事情、嗯、对，又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想说是不是该把自己的脑袋拿去整理一下，怎么会这么贪心会在一瞬间有这么多想做的事情、嗯、我刚刚讲的那些还没讲完、欸、就还有哎呀，某一个人家一直在推荐想要追的剧，是不是应该来追一下、啊、 我 常常可能这样，然后或者是好不容易好像有真正的四年以来可以睡觉的时间，嗯，对，感觉都才准备要睡觉又要去接小孩了。 哦，对啊，有时候也会这样，有时候我起床那一刻也会觉得现在好累，我今天昨天其实真的没有睡够、嗯、我可不可以就是等一下把他送进去之后回来真的就睡觉、嗯、可是到那一刻我又不想睡了、嗯、或者都觉得睡觉好浪费哦，我好想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嗯、哦，怎么办总之回到 想到我大学 每一个起点、哦、 好好，我不要来打岔你先讲 大学怎样 是想到我有个老师，他说，就是他说，因为是就是设计相关的老师，他说睡什么觉？死后你要睡多久都睡多久。但是我现在就真的很想睡啊！ 这话应该拿去跟我老公讲，你们可能两个都需要这话，你们是躺着达人的， 不是不是？每个人的设计，每个人的 design 都是不同的， 是是是是是， 然后我们每个人要怎么运作也都是很不一样的。 嗯、相信你的心，刚刚重点就是相信你的心 、 每一个起点都是同样的颜色， 那我忍不住想要 跟你先生 交朋友 教练喊一下，对，相信你的心、啊、对对、啊、 就是给他睡下去就对了， 吴孝贤相信他的人，你相信你的， 所以即便你老婆在那边就是操干拉胶还在睡，赶快起来、 嗯、哎呀回到这句话、anyway、就是相信你的心，这或许就是他为什么要写出来吧，因为就是真的很不容易啊， 真的 很 不容 易。 好，最后一个重点是， 好，在你说话的同时编辑和发展你的点子。嗯， 哇、哦，这个我觉得在认识即兴剧到一个时间点之后，我就觉得我超可以做这件事情。嗯，就是以前会有点难以想象这样子、嗯、就是在说话的同时编辑跟发展你的点子，但是我觉得在认识即兴剧之后，可能有时候是情势所逼啦，就是可能是真的有点太忙碌了、嗯、没有办法真的好像、真的想的那么完整清楚你自己要就是做的那些事情要讲的那些话、嗯、我就会变成说、我顶多大概就是会拿一张拿个我的笔记本吧，像是刚刚 Patricia 她示范的那样几个问题写下来、就是我是谁，我今天为什么来这里，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之类的、嗯、这些问题写下来之后我可能就要上场了这样、嗯、对啊，然后有时候甚至还没时间把这几个点写下来，可能就要放在自己心 里，你等要站上去的时候边问你自己，然后及时的说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后来也发现、其实 才真的可以这样干、嗯、就是有时候真的就是那是一个很有意识的一样，不是说我不负责任、嗯、而是我今天很清楚知道这是什么场合，我今天要来干嘛，在下面的人是谁、嗯、这些我其实都很清楚，我也都知道很久了、嗯、这个不管是这个事情或者是这个案子，是也都是我 一直以来都有在接洽然后在知道的，所以到那个当下我真的就是可以用我自己真的本来就有的东西搭配上很有意识的这个在说话的同时去编辑跟发展你的点子，这件事情好好的在当下去跟你眼前看到的这些观众去连接、嗯、去分享你想要分享的东西这样子、嗯、我觉得这是真的可以做到的事情、嗯、而且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创造出很有品质的一个交流、嗯、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我们在 QA 的时候 也常常是这样子、欸嗯、对， 是啊没错、嗯、就是 也在演出当中也是啊 对, 对， 然后我自己想到是一些场合是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已经准备好要做某些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到那边的时候他的那个场合的那个气氛是那样的、嗯、譬如说我们有时候去校园演出、嗯、我们明明就准备好要怎么样去跟那些观众分享介绍即兴剧做一个暖场然后开始演出，可是在我们上台前可能教官在骂人、啊、然后现场气氛就很僵、啊、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校园里面的那种很僵的气氛这样子，然后当我们站上去的时候我们是要照本宣科吗，还是我要拿出一点点的人性 人、 嗯、去跟这些小孩交流这样子、嗯嗯、对啊，或者是说我可能在一个企业训练的一个场合，我们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可能正在上一个活动、嗯、然后我都还没有机会跟那个主办窗口有一个讨论说哎、欸，等一下我怎么开始，是你会介绍我吗还是怎样怎样之类的、嗯嗯、但我只是在侧台那边就是准备看他上一个活动怎么结束、嗯、没想到他就直接介绍我上去 了你得在台上就是开始当那只温度计，开始感受现场。 对对对，我就是从那个侧台到那个在舞台中间的那几步距离，我就要调整好自己，变成一个上台的状态，并且就是准备好跟眼前看到的这一群人进行一个就是真诚的交流这样子、嗯、对啊，我不可能在他口说那我们就欢迎勇气即兴的时候哎、欸，对不起 等一下 还没有我们先讲好一下你要怎么介绍我再重新开始好不好、啊对啊，就是我觉得有太多时候你会真的需要这样的应变、嗯、那我觉得你自己真的是可以这样，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可以在说话的同时编辑跟发展你的点子、嗯、这个我觉得对啊是可以有一个从本来觉得天哪怎么可能这样到可以的一个过程的这样、 嗯、而且这也是可以练习的、 哦、可以练习， 然后我觉得甚至可以如果你已经说一说你发现有什么你重新编辑过后的讲法都可以直接说出来哦、嗯、我刚刚有一个新的想法，或是我来调整一下我的说法，哦、 对, 对, 对, 对, 对， 你就直接把它说出来。 没错，没错。我在工作坊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嗯嗯嗯，可能会需要因为各种原因，你会需要跟你原本计划的一些带领方式或者课程安排的方式不一样、嗯，甚至搞不好你刚刚已经承诺学员说要干嘛干嘛，就走到那个点的时候，你才发现，哎，现在必须要做一个调整。嗯，就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直接说出来的这样子、嗯嗯嗯、对，就是对于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对于那种讲话的人，就可能你是站在某一个位置你去发言的那个人，会觉得自己或者说有些时候周边人会有某种期待、嗯、觉得说我们不能怎么样这样子、嗯、应该怎么样、嗯、对啊，但是我自己是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所谓的这种自媒体越来越多了、嗯、大家也接触自媒体的频率也多了、嗯、所以大家对于表达这件事情要怎么表达，我觉得有越来越多元的一个接受度、嗯、对，甚至现在那种 像我们古早时代，我们小时候那种在电视上那种很标准的国语、很端庄的表达方式的那种人，如果出现在任何媒体上，大家都是哎，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现在会觉得越来越不太习惯那种讲话方式，会觉得好疏离哦？现在讲话都要真的越来越口语，越来越当下，越来越不怕出错，就啊出错。现在我觉得看到好多那种网络上的影片，就是出错，他可能会说好，那重新来。可是他出错那段他也不会剪掉，他也给你看。 对，或者是他还对自己不耐烦，他也可以这样啊。 对对对对对， 再来一次。 就是我有看过，就是两个人互相搭配，就是去进行一个节目的，然后可能就是他说啊，那接下来那该你讲，然后那另外一个人可能。在那个当下搞不好本来觉得会被剪掉，但后来又留着，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接给我，你这样我会来不及耶，你可不可以换、 啊、 一个方式。 我们有好多在拍 YouTube 影片然后可能只是暖身或是一些 to say， 然后我们就说不要剪进去哦，然后夏贤可能说哦，然后最后就是会被剪在后面。 就是我某种程度是还蛮喜欢现在的这样子的媒体的走向，因为我觉得就是真实，就是越来越真实， 这样好像也可以活得比较轻松，对不对？ 是啊，对啊，但我不觉得这是所谓的不负责任啊，就是那要看那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表演。当然，如果今天是拍电影，我们都知道那个电影里面要怎么样好好的进入一个戏剧的情境，不能随便跳脱那个戏剧的情境的那个世界，当然是很重要的。那在那这样子。的创作里面，我们就不会随便说连那种不该看的片段也留在那边给观众看，对啊，但是很多其他的一些表达我觉得都可以变得越来越真实，对啊。 你现在在想什么呢？ 我现在在想说，对，那我刚刚就应该跟你说你不要报页数啊，你直接用手笔给我看比较快。因为报了页数我也还是找不到啊。 对，你应该直接讲出来啊。 就是直接讲出来就好了。 对呀、啊、没错。 现在我来看看我们的时间。 哦、我们讲了多久是不是？ 对对对， 好，我现在想办法把我们的电脑给 电脑 给从一个休眠的状态你给我醒过来。 他好厉害，他休眠可是他还是继续有在录我们的音。你们是不是有一直在跟我们确认这个电脑的生存状态？ 因为他现在不给我指纹打开了，所以他有时候会这样。 是是 指纹这种东西就 是太脏了。我来帮你擦一擦。 Anyway,我来这个 啊、 不是不是，错了错了，再重来一个。 你要不要指纹？我擦过哎、 欸。等一下，我再试一试哦。回来了， 有了有了， 回来了回来了，还有一直都有在录， 有的有的。 我已经录多久了、啊？一个小时了耶！ 哇，还一个小时十二分钟嘞。 有什么结论吗，王思维？ 就是。Start anywhere， 就这样。 回到 应该算是聊了蛮多了吧？ 聊了好多，我也讲了好多。 是不是我讲的比较多？因为我觉得我嘴巴有点干。 你嘴巴有点干，赶快喝水啊！ 没有，我只是想说，是不是我抢了太多的话？这样 不会啊，我也就是有机会听、再看、再想，然后我有感觉就回应这样。 好的， 好 呀。既然我们都已经 口干 聊得差不多了， 就到这边了。是吴夏贤， 他是王思维， 我们是 即兴满满。